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六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转三四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，空气质量二级良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14、15、17，北京将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；通州区已经实现学科无证培训机构动态清零；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今天通车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北京市14、15、17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近日发布，规划提出14、15、17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.8岁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5.8年。规划要求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，确保年新增就业人数达到26万人，制定共同富裕实施方案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，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。建设方面，持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计发政策，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，健全工伤生育保险政策，健全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。北京市医保局、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，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、报销类别进行了调整，对本市门诊、特殊疾病等用药报销政策进行了完善。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，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、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。由房山区西石门村通往河北省保定市太平庄村的西太路改建工程，北京段和河北段今天同步开工建设。建成通车后，西太路可直达首都环线高速公路，将有效缓解房山区十渡风景区、河北省野三坡风景区周边交通压力，助推经济交通一体化发展。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上午来到施工现场进行了探访，我们来连线郑建明。郑建明你好。 你好，主持人。 请介绍一下这条路建设的情况。 是这样，西太路的改建工程项目呢，全长是6.6公里，其中北京境内呢有5.5公里，河北境内呢1.1公里，设计时速呢是每小时40公里，双向两车道，路基宽呢是10.5米，路面宽度是9米，还包括500米长的桥梁一座，公路的等级呢为2级。西太路呢是经济区域路网优化、提质增效的一条重要通道，将有效缓解北京西南部的交通压力。那么预计将于2023年上半年呢建成通车。西太路建成后呢，将为这一区域提供一条疏散到首都环线高速公路的通道，进一步完善十渡地区的公路路网。旅游旺季呢，可以有效地缓解北京十渡与河北野三坡景区周边的交通拥堵，为加快这个房山涞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呢，提供有力支撑。对于带动沿线产业以及旅游发展呢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同时呢，西太路不仅承担着这个区域道路和高速公路网之间的连接作用，而且在高速公路与这个区域交通这个道路遇有这个突发情况时候，能够快速的处置旅游季的交通以及山洪等险情，为房山深山区呢增加了一条新的应急抢险还有生命救援的安全通道，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那么今天这个西太路的开工建设呢，也为两地沿线居民的出行条件的改善，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呢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，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郑建明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记者今天从通州区教委了解到，为落实双减，一年来通州区107指学科类无证培训机构实现动态清零，压减关停有证机构71.2%，将现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都纳入资金监管平台，全面规范教育教学秩序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制定教学基本规范，在25所学校试点大数据支持作业质量提升项目，搭建完成 ETC 数据云平台，初步建成覆盖全学科全学段全流程的教学资源库，全区义务教育学校课业答疑辅导安排实现100%，开设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项目2113个。

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新闻广播。